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继续说一说相声的传承传统。旧时候师傅收徒弟是要立字据的，咱们说是合同也好，是契约也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说师徒之间立下的这一纸契约。首先，师徒双方要在字据里面约定好弟子学艺的期限，其次要约定学徒期间徒弟卖艺的收入全归师父所有，只有出师之后徒弟所挣的收入才能归他自己。此外呢，双方还要约定徒弟有义务赡养师父一生。下面我们就有请苏文茂老先生为我们讲一讲师徒合同的具体内容。 这过去就说是这等于是卖身契啊，知道？可但是呢，必须得写，写的什么呢？学艺五年为满，效力半年，五年学完了才效力半年。在学徒期间，徒弟有天灾病业，车前马后，投河溺井，为师概不负责，打死无论。也就是说，你要是犯了错，把你打死了，这个打死无论，这个全都干嘛？因为我为了好，为了你好。 相声界讲究师徒传承，原因很复杂。相声是门高深艺术，如果没有师父教你，就不可能掌握真正的门道。同样是这几个字儿，说快了不行，说慢了也不行，说早了不行，说晚了不行，说声大了不行，说声小了不行，多两个字儿不行，少两个字儿那当然还是不行。这里面的奥妙，如果不靠师父点拨，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有了师父，才可以把诸多关键点点拨清楚，让徒弟茅塞顿开，拜了师也算有个传承，归入正宗。按现在的说法，就不是个业余演员了。现在咱们就有请相声名家姜昆再来跟大家说说师徒之间的这一纸契约意味着什么。 旧社会，那么由于他是艺人的这种社会地位， 画国撂地卖艺为生，是吧？走街串巷啊，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师徒如父子，我进了门了以后，那么生死我自己负责了，反正吃饭归您管，我就是您的继承人，您是愿打愿骂，什么生老病死，我反正都是我都在您这儿干了。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家；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也是跟师徒契约有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相声界的拜师仪式上，作为嘉宾出席的相声名家王长友，当着所有曲艺界同仁的面，烧掉了早先与赵振铎签订的师徒合同，并当众宣布说，以后你演出得来的钱不用给我，你的钱就是你的，你的钱要是不够，我贴给你。赵振铎听了师傅的话，一下就感动得哭了，跪下给师傅磕头。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吃元宵》。 您念过书吗？ 我多少也念过几篇。 念过几年？ 我一共念了4年。 哦，4年书。 哎， 您这个文化还够用的。 哪有什么文化？ 那么假如说今天我要是考您一个字，您认识吗？ 您考吧，我要是认识呢我就念，要不认识呢再向您领教。 对 啊， 如果您要是认识您就说认识， 是 您要是不认识呢千万可不要瞎蒙。 还哪能瞎蒙呢？ 如果您要是蒙错了，恐怕就那个有学问人听见耻笑您。 是，您写一下。 今天这个墨笔我也没带。 那怎么办？ 咱们就拿这个扇子当作笔。 好，您写吧。 这就好比是一张纸。 哦， 注意啊。 哎，您写 这字念什么？ 什么念什么？ 我这还没写呢。 我说没瞧见呢，您倒是写呀。 为的是让您注意， 哎， 精神集中。 我看着呢， 由这儿下笔， 哦， 拉笔，到这儿蹲笔，这字念什么？认识您就说认识，要是不认识，千万可不要瞎蒙。 这我不能瞎蒙啊，肯定的说，这字念一，对吗？ 啊， 嗯， 这一字你认识 啊？认识，认识，认识。 哎呀，这4年书没白念。 嗯，看怎么了？我念4年书连个一字都不认识，那还活什么劲儿了呢？ 那么这个一字上面再加一横呢？您可听明白了？可比底下这横啊稍微的短这么一点。 长汉，您甭解释了，这念二啊。 二字你也认识？ 认识，认识。 嗯。那么上面再加一行呢？ 念三。 哎呀，高才高才。 不，我让狗给踩了。 那么当间来一竖，上下不出头， 念王啊。 那么这边来一点儿， 念玉。 这边再来一点儿， 古写的玉。 古写的玉你都认识？ 认识，认识。 那么王字周围再来47个点儿。 那是来47个点 啊， 这我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吧？嗯，看起来你得向我学习。 这念什么呢？ 王麻子。 王麻子，您那像话吗？谁要写一个字念3个音的呀？啊， 那么上面来个金字呢？ 那是金麻子。 来个大字。 大麻子。 您瞧这学问长了不是？ 瞧这学问呢，像话吗？这叫什么学问啊？ 哎，再考您一个字啊。 哎，您考吧。 门字里加个一字念什么？ 门字里加一念栓，门栓的栓。 对， 嗯。 门字里加二呢？ 加二 啊， 这我不认识。 不认识啊？这字念千呢？ 怎么念千呢？ 你这上下千官吗？ 哦，上下千官。 门字里加个三， 简写的言。 对。门字里加玉， 念闲。 门字里加个马， 念闯啊。 门字里加个人， 念闪。 对，门字里加俩人， 加俩人 啊， 这我不认识， 不认识啊。这个念躲呀， 怎么念躲呀？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不就进去了吗？ 哦，这和躲开了，这个， 这是念躲。 那门字里要加三个人呢？ 那这字念挤呀？ 怎么念挤呀？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挤上了。 哦，挤上了， 挤吗？ 那门字里加四个人呢？ 那这字念碰啊？ 怎么念碰？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这一挤全碰上了。 哦，碰上了， 谁也进不去了。 那门那里加五个人呢？ 那这字念倒啊？ 怎么念倒啊？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这一挤，这一碰，哗啦下的连门都倒了。 哦，门都倒了。 嗯。 那门那里要加六个人？ 加六？这门都倒了，你爱怎么走怎么走，不就完了 啊？您这和随便走了，不像话。 您这不像话。门那里有加六个人的吗？ 只可以加一个人。 这字念闪。 哎， 闪电的那个闪。 是。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是仓颉造字，孔子刘书。 对，仓颉造字，孔子刘书。 哎，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不错。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他是教书的。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哦，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闲着没事儿的 啊？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吧？ 嗯， 有72个。 怎么见得呢？ 啊，书上有。 什么书？ 民先集上。 哪句啊？ 有这么一句，3000徒众力，72闲人。 倒是有这句。 这72闲人怎么讲？ 怎么讲 啊？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说。 嗨，您这不对。这个 怎么？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哦，你那个不对 啊。 这72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这我更不知道了。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论语。 哪句？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有这句。 这怎么讲？ 怎么讲？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哦， 五六人，这五六是多少？ 五六是30 啊。童子六七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嗯， 六七人，这六七是多少？ 六七42， 大那30，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对不对？ 对对。 哦，这圣人不但教学，而且还有口子累。 有口子累 啊，后抽大烟。 哦，他还抽大烟。 可不是嘛，有时候讲讲课就犯瘾，连打哈在流眼泪，徒子在底下就嘀咕，你瞧这师傅又犯瘾了，还抽呢。他抽着相貌，可讲是圣人听见。哎，我说你们两三个人嘀咕什么呢？啊，你们以为我犯瘾了是怎么着？我没瘾，我这是玩儿啊。 玩儿 啊？ 这有根据吗？ 书上有啊。 什么书呢？ 论语。 哪句？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有这句。 这怎么讲？ 怎么讲？ 子曰就是圣人说话，二三子就是两三个徒弟。 哦， 以我为隐乎，就是你们以为我犯瘾了是不是呢？ 嗯。 后来这个圣人又回答了一句，也给注在书上。 哪句呢？ 我无隐乎耳。 这怎么讲？ 就是我呀没犯瘾，我这是玩儿。 这都哪儿的事也不是。 他说他玩不行啊，上台一讲课连打哈在流眼泪。 哦， 受不了啊。一摸兜里他喜欢了。 怎么？ 兜里头有一包烟灰。 哦，烟灰。 烟灰掏出来往嘴里这么一搁，白开水万霞这么一送，当时这精神就来了。 哦， 后来这个圣人夸烟灰也给住在书上了。 哪句？ 就是闲在灰，就说这个烟灰的力量不小啊。 嗨，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烟灰。 别讲了 啊， 这句更不对了。 怎么？ 人家那句是闲在灰也，夸他徒弟烟灰。 哦，你那歪讲，我这是正根啊。 你这是正根。 哎，这圣人不但抽大烟， 嗯， 而且还耍钱。 还耍钱呢？ 好斗纸牌。 纸牌 就是孙胡。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啊，大学。 哪句？ 大学上有这么一句，左右手一前后沾如也。 有这句。 这怎么讲？ 怎么讲？ 左右手就是两个手。 哦， 一前后，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沾如也，拿唾沫沾那孙胡。 哦，这沾如也就沾那孙胡啊。 沾那孙胡。 那是 这圣人连抽大烟在耍钱，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不够， 这怎么办啊？司令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奔奔去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司令回拿着裤脚柳条包，上换上西服，这手拿着文明棍。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啊。 那时候有西服吗？ 有啊，老西服。 老西服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上西服呢？哎，这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 嗨，错了，这个 怎么 上西服那是帽店。 是啊，这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啊，现在都做了帽子。 都做帽子？ 您不信您看那帽子那呢子 啊， 真那么好呢？ 你是得说好，你不敢说不好。 反正那会儿得有西服。 哦， 今儿仨走了， 上哪儿？ 奔他那个亲戚那儿去。 什么亲戚呢？ 是这个商人的堂叔、两姨、姑舅、表嫂，他娘家把兄弟的三哥。 这亲戚多别扭， 到那儿想借俩钱 哦， 到那儿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只好再投别处去吧。 哎， 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哎呀， 兜里是一子没有。 好嘛，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好得。 哦，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儿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啊， 这股的香油热气儿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哦，大饼， 哎， 真香， 真香。 这是没有钱呢， 那甭吃。 好了，看看而已， 那管什么？ 往前走，正往前走，前头里有烧饼铺。 哦，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比大饼好吃， 也挺香。 那是， 这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是啊，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哪两句？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哪有这么两句 啊？论语。 论语， 你不信你查去。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哦，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的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儿。 好大个儿。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什么字？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一文钱一个？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不贵， 就是没有钱呢。 那甭吃。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溜出阁念。 溜出阁念 就是一字没有啊。 是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这怎么讲？ 没标啊， 还净俏皮话。 哎呀，你们俩怎么多没钱呢？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怎么？ 腰里带着个笔袋。 哦，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怎么呢？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啊， 这多难以为情啊！这个、 那没法吃、啊，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怎么喜欢了？ 他这报子写着辣的空， 哪点儿？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哦， 圣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的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贴了一贴，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多少了？ 一文钱十个。 哦，十个。 啊，左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这点气子，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哦，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是啊。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哦，吃元宵。 回去说给您盛三碗呢。圣人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圣人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五呢。 对了，钱不够。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圣人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这是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那怎么成？ 我就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成。圣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什么叫事儿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是啊，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哦，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还不如不吃呢。 那什么师傅， 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鸡你给钱呢？ 这话说的，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那认了吧。 哎，一看你碗喜欢了。 怎么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对呀、 啊、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这点食还化呢， 捡好听的说吧。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 宴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完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宴回也喝。这生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元宵 汤。 汤， 给我那碗框点锅底要酱会儿， 干嘛呀？ 解饿。 那解得了饿？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就说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火 剩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盛汤。 嘿呀， 我就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怎么？ 您要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片了， 跑出干锅了。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轮不上你们三位喝。 嚯！ 陈掌门，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通知我们一声， 干嘛？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位跑坏了4双鞋了。 这闲话说的， 上说废话，不喝就泼，你说什么闲话？烧钱，1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的钱不对，上说还找钱呢。 啊，还找钱呢？ 还找钱， 那也太难了。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1文钱一个，您吃了10个元宵应当给10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1文钱10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1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哦， 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10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这算不过来了。 临走就扔了1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是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1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豹子，您可以看一看。 对，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真敢瞧瞧， 心里有点，这个天理一数啊。 是 啊，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哦， 掌柜说，先生念吧， 念吧。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啊。他不认识字，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是啊，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嗯，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都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感情不认识字。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这大伙儿瞧着呢吗？1文钱10个，算您白吃1文钱1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我 怎么意思？ 这是10个了， 是10个，那就得了。 做买卖都有3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11文钱10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那倒是， 您走吧，行，圣人你走吧，就完了吗？ 是啊，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太厉害了。 哦，11文钱10个呀？掌柜的，是11文钱10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10几下了， 像话吗？ 上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嘿，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跟我们添了一笔。上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哪孙子添的？上说哎，骂什么人？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呀。 哦，是1文钱10个，不是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啊。 要不留情 呢，那狮子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拿1文钱， 我就吃你1000了。 还有啊，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吃元宵》。上个世纪50年代，师傅王长友当众召毁了与徒弟赵振铎的师徒合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倡导行为，倡导曲艺界所有做师傅的都能开明地对待徒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关心。王长友老先生的用心良苦实在令人感动。那么曲艺界师徒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慢慢讲给您。 找到自己的路，不要叫我停下来，把心打开，带给你爱，全世界的爱。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式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快板由数来宝演变而来，但您知道吗？在快板界，对于快板的种类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专业人士就把快板分为数来宝、快板、快板书三类。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区分呢？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是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我们来说说数来宝、快板和快板书的分别。数来宝呢，其实是旧时代的名称，数啊就是数唱的意思，而来宝呢就是来钱的意思，这就和当初唱数来宝的大多都是沿街乞讨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 所以解放之后，很多专业人士都希望废弃鼠来宝这个名字，而以快板和快板书来替代。那到底快板和快板书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李世儒演唱的快板《海河赞歌》，一会儿再说。 打起我的竹板唱赞歌，咱这开门见山说海河。海河流域河道多，咱这西起太行，东临渤海，北跨燕山，南接着黄河。有古干河、支干河，什么大清河、子牙河，它是漳河、渭河、糊涂河、阜阳河、宣惠河、独流简河、永定河、济运河、潮白河，这条条的河水都通海河。自古来海河流域灾害多，人民把这海河都叫做害河，洪水来大撒泼，生死海啸开了锅，白茫茫的一片汪洋把房没，那个快劲儿就跟这个野马飞奔差不多。顷刻间横贯千里，树没了影儿，水过后尸横遍野，满沟坡，有多少人民遭灾祸，有多少人流离失所不能活。旧社会反动政府似毒蛇，他们趁机捐款收巨额，把物私囊毒治水，是哪管人民的死与活。嘿，春雷一声震山河，洪太家的光辉普照新中国，毛主席亲手绘蓝图，要把这个千年的海河变作利河，一定要跟着海河这七个大字光灿灿。千军万马上前线，母送子，妻送男，父子争出宫，兄弟齐参战，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定要实现。小老虎连真能干，是七七挖河称模范，日推万斤土，步行百里远，刮风当电扇，这个下雨当流汗，这个汗水洗大澡，这个雪片浪思年，连续多年敲重弹，这个干劲儿出天没名传。你看那银桥飞舞似闪电，小车上下离弦箭，一车车一千千车车的泥土，像座山英雄把的双手就把山搬，他妈一天一天的搬了多年了。您要问这土方挖了有多少，它有多大的堆儿，多大的摊儿，多高多矮，多长多远，有多宽，咱们打一个比方摸摸边儿。如果是一方一方连在一块儿，它能绕地球60圈，还富裕那么一块整个小弯儿。这个土方量是真够大，到完工时候更加大，是起名就叫大大大。海河工程就是大，筑大堤，起大坝，河连着这堤呀、啊，堤连着坝，它的堤坝联合起大闸。有蓝河闸、引水闸、分红闸、进红闸、叠着闸、空着闸，在这海口耸立防潮闸。这防潮闸有办法，它专管咸水淡水来分家，这些个闸作用大，它能叫河水听真的话，实现着这身躯的河网化。说黑龙港72连挖，什么东大洼、西大洼、南大洼、北大洼，过去的洪水沥水都找它，洪水来进了大洼，淹了那个上洼，淹下洼，它是东西南北都淹罢，就在夹口洼里边住老家。秋天住老家，冬天白花花，春天开了花，地里边干巴巴，这些个地方收什么？嗨，捞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他这不旱不涝，能收捡疙瘩，就是不能收庄稼，实在叫人没有办法。一定要跟着海河这七个大字省精光，人换思想，地换庄，跟着海河打胜仗，这个盐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你看那沟渠如网，地成方，堤坝路旁树成行，灌排林路四街河，好庄稼一望无边似海洋。绿油油明晃晃，它的铺天盖地长得强，稻穗迎风啊翻坡浪，它的高粱红脸长过了房，大豆成堆骨节状，它的脚多粒足皮毛黄，绿豆汁多铺在地上，可它摊背伸出铁巴掌，老玉米的胡子冲天长，是都像暖壶那么胖。什么马牙白、珍珠黄，疙瘩疙瘩、叽叽喳喳，个个都有一尺长。骨子弯腰， 头点着地呀、啊，猛劲儿的挺身点南洋。棉花在这一旁开口笑，嚯，一碗碗的白米饭全都够在嘴头上，把嘴给撑开了好几半，他越撑越大，越觉堵的慌。这个芝麻生来爱多嘴儿，刚要开口，一见棉花，当时就把脸吓黄了，就紧紧贴在秸秆上，他的小嘴朝天不敢张。花生都钻在土里，紧闭着嘴，把这肚子憋得硬邦邦。这两年有作物，猛增又猛长，他还一个劲儿的乱嚷嚷呢。我跨黄河了，我要过长江，我要到大寨去一趟。大寨是我们农业学习好榜样，我们要学要赶要换装，学大寨赶夕阳。再也不喝盐碱汤，这个盐碱老挖变汤米粮仓，一定要跟着海河这七个大字，为人民世代谋幸福，治河大军斩红图，深山锁龙头，峡谷出平湖，在这双口修起了大水库。大水库小水库，星罗棋布难数数，洪水来住了水库，枯水地结库水足，它的库水灌田千万亩，库水发电马力足，库水盘山银弩舞，它的库水养鱼鱼有富，大鲤鱼有功夫扑扑棱棱窜出水面练飞渡，它要看一看山川多美有多富，它要显一显这个红旗红尾色多毒，它要亮一亮金鳞亮甲花衣服。刚刚的窜出水面一睁眼，哟臊的他可就懂得一声入了库了。他看到满山片坡的鱼鳞坑，又密又匀又长树，银堤坝宝水土，五光十色太突出。他看到大地通明，霞光耀眼，万紫千红瑞彩仙，一定要跟着海河这七个大字，光芒四射照山川，照的那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平川变成米粮船，运河的南北跑粮船。看东西河水往东流，南北的河水直线穿，不会流啊不牵连，它的河要过河水不沾，河上河水的船来往，河下河水滚滚翻，河上河过河不连，河下水河下河穿红，不然河上船，河上河河下河，河上河下走河水，它的河下河呀河上河，它的河下河上水有缘。毛主席的光辉题词记得心间，海河的面貌大改观，看高山看平原，从农村到海湾，处处都是幸福源，广阔天地无限美，设设对对人心欢，农民牧富余，全面大发展，猪满圈，羊满栏，萝卜成群，鸡鸭数不全，柴草垛连垛，粮连山连山，家家有余粮，他的户户新房间，这个舔牛满地跑，这水面羊白翻，鱼米香，花果园万顷良田，旱涝却保丰收年，一定要跟着海河，再接再离再向前，千万颗红旗涌向党，千万曲赞歌唱我完，千万杆红旗迎风赶，胜利捷报到处传，海河的两岸尽朝晖，毛主席为人民开出了万代幸福泉。 这是李世儒演唱的快板书《海河赞歌》，原作是李润杰。根据李世儒讲啊，这段《海河赞歌》其实就是快板，虽然段子讲述了事件，但并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就是一个劲儿的称赞，各种各样描述。其实快板就是一种描述型的作品，讲究的是技巧，而不是内容的故事性。像绕口令等等段子都可以归于快板的范畴，而快板书呢，就是有人物有故事的段子，像劫行车、双锁山、闯王斩堂弟等等都是快板书的范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三人快板，这就是李世儒和李立山、张文甫合说的《老北京》。 祖国的首都北京城，历史悠久享盛名， 立交桥环城路，衬托着金碧辉煌的古建筑， 高楼林立多雄伟，现代化都市景色美。 哎，想过去看现在，北京城发展可真快，为开发旅游新景点，也为了保留咱们古都文化和遗产，我们公司啊投资的小区要落成，嘿，老北京的特色风味浓，那是清一色儿，大小胡同四合院，老式的茶馆小旅店，成衣铺专做旗袍和大褂，这个老酒缸可这卖的都是老式下酒菜，什么戏园子、小影院、 风味小吃，还是小摊小铺小门面，像天桥赛场店，又好像还是西单鼓楼大石烂。 嘿，这个小区真不赖，不知道这房子啥时候卖，我这提前跟您挂个号，帮忙给我订一套。 要卖得先紧着我。 为什么呀？ 因为我现在比你火， 嚯， 手里有俩富裕钱，总惦着买套老房住着玩。 哎，你们要买房可是得听清啊，要跟这儿住必须得是个老北京，可是要懂得北京的风俗，北京的事儿，说出话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 哎，这一点我同意，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清，五四年林巧稚给我接的生，您说我算不算老北京？ 这得算。 哎，你在我面前别瞎侃啊，比我你可差得远。我们家老早就在北京住，算得上是咱北京的老住户。再者说，为了建设新北京，我爸爸曾经立过功，58年十大建筑搞会战，我爸爸成天长在第一线，他们几个突击手一加班经常就是大半宿。突击队长张百发那时候经常去我们家，青年鲁班李瑞环在我们家一块过的年。 嘿，这段历史很重要。他爸爸当年在这突击队里，他有一号搞发明搞创造，那个新方案那是一套一套又一套，省工省时又省料。 哎，这事儿您怎么都知道？ 哎，他爸爸是当年上过北京报。 要是这么说我可不服气，我们家为解放北平出过力，我爸爸他是傅作义的侍卫长。 哦，国军。 哎，其实他是个地下党，毛主席做出的决策真英明，要和平解放北京城，为促使傅作义将军早起义，我爸爸背地里边没少出主意。地下党讲明了利害做工作，把他们的心理防线全攻破。到后来解放大军开进城，我哥哥他就举着小旗去欢迎，北平城一枪没打就解放了，我爸爸的功劳不能忘。 哎，要这么说你们家对北京的贡献也不小，住北京时间肯定比他早，这段历史很重要，这房子应该给你订一套。 得，谢谢。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家来北京比他早得多，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日将士逞英豪，我爷爷从城里奔了宛平县，给守城将士送过饭，什么烙大饼摊鸡蛋，这个两样切条炸酱面，绿豆小米熬稀饭，茄子扁豆紫皮蒜， 对，还有麻豆腐鲜豆汁儿，焦圈薄脆咸菜丝儿，卤煮小肠羊杂碎。 对， 为什么呀？你上我这儿来赶庙会了，虽说是你们家在北京有老根儿，可这也不能这个张嘴闭嘴的叫小吃儿吧。 要是倒老根儿我更靠前，我们家呀能倒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来逞凶，面对着洋鬼子洋枪和洋炮，我爷爷他这毅然参加了红灯照。 等会儿 啊， 红灯照那可都是女的。 我奶奶参加了红灯照，我爷爷是一位热血好儿男，参加的那时义和团。 哎，你一提义和团，这可就倒到庚子年了，这你们家历史比他们早得多，得这房子给你就没得说。 哎，对了， 哎，他比我们家历史短啊，我们家明朝的时候就造过反，起义军反大明，我们老祖德胜门街的李自成他们又放鞭又放炮，吓得崇祯上了吊，这件事有典故，到现在景山还留着那棵歪脖树呢。 呵，按现在的观点来定性，你们家得算咱们北京老革命了，这个祖祖辈辈功劳高，得这回的房子由你挑。 哎，别您别听他瞎胡吹，照这个我能说上一大堆。我的大老祖最有名，设计的八臂哪吒城，二老祖生就的一副飞毛腿，他在跟着高亮掌过水。我的三老祖领班造的卢沟桥， 这个狮子是他亲手凿，四老祖啊，就因为说话有点垮，他在白塔寺里边居大塔。五老祖手一听，大钟寺是他亲手铸的钟。这个哥几个啊，就属老六手一面。 他废物， 那故宫修了个太和殿。 嚯！我这听你说话气儿这么粗，八成你这上辈说过书吧？你这口风紧，扣子严，你师父是不是田连元呢？ 不是田连元， 不是干这个的， 单田芳， 这不一样吗？ 你说出那天我也不服气儿。我们家呀，在北京不知住了多少辈了，哪朝哪代我没记清，反正当时叫燕京。 哎，你糊涂，我清醒，我们祖先修长城就在八大岭，他们烧过窑，背过砖，这才有的居庸关。 长城这才多少年呢？ 啊， 我们家居住北京大以前了，我们生息繁衍在此地，那时候用的都是青铜器。 那青铜器也不算早，我们祖先骨头堆子缝皮袄，他们没有名没有姓，一群人住在山顶。 得了，就这啊，咱们争到这儿就算一战吧。这个已经到了周口店了，我跟你们比不了，你们是一级文物算国宝，这个到北京你们来的早，穿山越岭身体好，可是不吃粮食光吃草，不穿衣裳到处跑，全北京这日的住户不好找了。 刚才咱是开玩笑，为的是把北京历史来介绍。 咱北京灿烂的历史和文明是劳动人民创造成。 哎，刚才可是争了老半天，其实啊都是一个老祖先，咱们都是北京人，就应该做一个北京的好市民。 看如今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北京城天天都有新变化。 新世纪普新曲现代化都市宏图起， 让我们在北京爱北京赞北京送北京歌唱北京见北京，把北京打扮得更加美丽更年轻。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快板和快板书的区别，其实目前在快板界也没有一致的定论，而今天我们所说的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好的意见，也希望您可以和我们联络。好了，节目最后还是来听一段快板作品吧，来自李世如，愁。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俗话说，人无有远虑，必有近忧。人活在这世上，谁没犯过愁？其实还不光人有愁，这个世间的万物都会发愁。我说的这话，您要不信，您就听我一五一十的说从头。天愁空气遭污染，地愁沙化就变了荒丘，山愁森林着大火，这个水愁就变成了龙须沟。动物愁，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植物愁啊，怎么生长也赶不上人的所求。反过来说，人活在世上也不易，有些事就不由得您不愁。说这穷也愁，富也愁，穷愁富愁的有分有，穷愁愁的是钱不够，富愁钱多就把人抽。丈夫愁这个媳妇管钱把得紧，这个媳妇愁啊，丈夫在外边就夸了小妞。小伙子愁大姑娘的眼光，他净往前上看。姑娘们也愁这个傻小子，他是没钱没财的还挺牛，他妈酒桌牌桌的冲大头。爹爹愁儿子大了可就不好管，妈妈愁这个女儿太爱时髦，太爱风流。公公愁家里边净当二把手，婆婆愁儿媳妇她净往这个娘家搂。 丈母娘愁，外孙子就好像是姥姥家的狗啊，老丈人也愁，傻姑爷的牛掰牛掰，他竟钻一个臭派头，家里他愁，外头愁，家里头外头他是愁上愁啊，司机愁，违章堵车被罚款，这个警察愁，路窄车多指挥不畅的大汗流，这些户愁，是数也数不清的大檐帽，税务局也愁，他是偷税漏税抗税骗税的税难收，老师愁，学生们上课不听讲，这个学生愁啊，作业永远也做不到头，矮个的愁，见人总得往上瞅，这个高个的愁，我是出门进门的净碰头，瘦子愁，我吃了多少好的，身上还是不长肉，那个胖子愁，我就喝口凉水都长油，大款愁，钱是多了，精神空虚可不好受，这个小姐愁，我怎么就找不着个阔老头，小偷愁，治安太严的难下手，这个骗子愁，我是难得就碰上一个冤的头，买的愁，买到家里的是假货，这个卖的愁啊，那么好就砸在了手里头，抽烟的愁，花钱买醉最难受，这个喝酒的愁，我是碰上一瓶假酒那么命丢，打麻将的愁，我这一把不胡手太臭，这个看电视也愁，这广告太多他变这个范儿的就把你勾，演员愁，成不了这明星没有味儿，观众愁，这都什么呀，你们瞎编乱造的带胡诌，球迷愁，这中国足球玩个命也没有冲出亚洲去，可还有那不争气的黑心黑哨，他踢着黑球，裁判员也愁啊，我拿了人家钱财就得与人家消愁，我是照顾了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了，说中国人愁啊，那外国人也愁啊，这911的恐怖组织开着飞机撞了100多层的摩天大高楼啊，那小布什也愁啊，我堂堂一个美国总统，我就不信逮不着你本拉登这个糟老头，那本拉登也愁啊，放着王子我不做，我犯的什么轴啊，那是的，如今全世界都跟我闹别扭，哎，我奉劝咱们在座的各位，您可千万别发愁啊，是忧了忧去长忧断，白了少年头，忘掉忧愁愁病喜，总是乐悠悠啊，咱2005今年大吉又是好年头啊，咱2005今年大吉又是个好年头，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人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蓬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护好院、看好门，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1885年，为防止乘客从马上摔下来，马车上出现了安全带。1922年，赛车场上的跑车开始使用安全带。1955年，美国轿车装用安全带。1992年，我国公安部规定，所有小客车驾驶人和前排座乘车人必须使用安全带。安全带的发明与使用，让汽车撞击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减少了75%。驾车乘车，请系好安全带。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一名航空公司的机长。在每一架民航客机起飞之前，都会有这个专业人员根据旅客的人数、行李的重量和所需要燃油等等数据，计算出这个载重平衡的配平指数，并且呢由机长将这个指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当飞机起飞的时候，飞机的驾驶系统会自动给予配平。在万米高空，一旦飞机上啊有人员发生非常激烈的肢体冲突，会导致客舱的秩序混乱，那这样也会给飞机的平衡带来很大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导致飞机的失事。 飞机与普通交通工具不同，陆地上的不文明行为在飞机上很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